红色预警也是不能燃放，其他具体的您多看看北京市烟花爆竹燃放规定吧。 依法依规放鞭炮，平平安安过春节。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九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我们的商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方便又简单。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三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在直播间里边还是您的老熟人，我李红。 大家好，我是李想。 哎，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聊聊一个餐桌上经常出现的， 对， 红酒。 红酒， 你说现在这个中国人喝的酒文化哈， 嗯， 从最早喝的呢，就是这种咱们传统的中国那种烧酒啊， 烧酒，对啊，高粱酒， 高粱酒啊，到后来的喝到现在的什么高度的白酒啊，也有啤酒啊，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其实现在更多人开始关注这个红酒，而且更多的人就开始喝红酒，而且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红酒的市场。 对， 但是大家其实不明白一个事儿，这个什么叫好红酒？ 嗯， 怎么着这个红酒怎么分级？ 对， 我们今天就在咱们节目时间当中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 哎， 你看怎么样？ 这个事儿啊非常重要，主要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喝过红酒。 哎，这是 而且呢，这个红酒在现在的中国市场上也是非常的火热。 嗯， 但是有一点就是，有没有喝过好酒，知不知道什么是好酒的评判标准？ 对， 有人说只有你喝过了好的红酒以后，你才知道真正的葡萄酒是什么味儿。 我们给大家先讲一讲这个红酒啊，分一个旧世界和一个新世界之说。 哎， 旧世界呢就是传统的，就指的是法国红酒。新世界呢包括什么澳大利亚呀，什么智利啊，那个地方开始种葡萄， 嗯， 然后酿一种新的口味叫新世界。 对， 但是作为咱们首先得知道传统的，才能知道这个创新的，对不对？ 哎， 那咱们就来说说这个法国。 法国 一说红酒，反正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法国。一说法国红酒哪儿？波尔多， 波尔 多，对不对？波尔多地区。但是大家殊不知道，法国的红酒人家是靠国家的法律来规定的。 哎， 分为四个等级。 对，是在1936年的时候，法国政府给分了这么四个等级，是不是？ 这是第三方属于政府公立的一个态度给分的。 嗯， 所以呢，就跟咱们比如说中国喝白酒似的， 嗯， 什么叫优，什么叫良，什么叫中，什么叫差，分这么四级。法国人家是把自己的酒呢分为四个级，国家评定标准。 这哪四个级别？ 哦，首先日常餐酒， 嗯， 再往上一点的呢，叫做什么呢？叫做那个产地的，还有产地的了 啊 啊，还有产地的产酒了，这又已经是规定哪个地区的了。 嗯， 再有一点呢，叫做什么呢？优良地区餐酒。 优良地区， 你不但是有产地了，不但是产地了，而且你地区的酒不错，又高一级。 嗯， 然后再高一个级别叫什么呢？叫做法定地区餐酒，法律规定的你这个地区产的这个酒， 嗯， 然后呢可以评到这个法定的餐酒。这个东西呢还有英文一缩写，以前呢叫 AOC， 大家都 AOC 级别。对， 现在法国人他们也改啊，经常没事改个名，现在叫 AOP。 AOP 级别。 对， 其实这个 AOP 级别啊，可以说是这个法国的红酒的各个级别里边没有再比它高的级别了。 你说人家规定的特别严。 嗯， 你比如说就拿今天咱们要跟大家聊这酒来说吧。 哎， 波尔多地区的老酒庄贝松赊藏干红葡萄酒， 贝松赊藏干红葡萄酒，这个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也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大家已经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 好久没见着了吧？ 贝松送到我们这点来了。 我跟大家说，就说咱们贝松说这个红酒，法定的 AOP 这个级别，也就是大家传统理解的 AOC 这个级别啊。 嗯， 法定得法是什么？ 嗯， 这个酒经过多少年，然后呢送到政府去测评，官方去认证，最后到 AOP 这个级别了。好， 你是哪儿的，东京多少度，北纬多少度，哪儿的葡萄园。 哦，规定 这个葡萄园种的什么葡萄， 葡萄品种， 这个葡萄园的葡萄的产量是多少， 产量 都得规定的死死的。而且为什么规定产量死死的，就是说一个馒头李红你一人吃吃饱了， 是 咱二里一分谁也吃不饱，对吧，土地上就那么多地方，太阳就那么多光，所以呢这地方只能出这么多葡萄才能保证酒的质量，保证 AOP 这个级别酒的质量。 其实呢这个 AOP 级别啊要求确实是非常严格的。 对， 比如说您必须用波尔多当地的葡萄， 对， 必须用的是这个波尔多当地的几百年传承的这样的一个酿造技术。 哎，技术也是法律规定的，不能变，对吧， 陈酿技术，包括你的灌漳地区是不是在我们的法定产区里面。 对。 另外还有一点，就刚才咱们提了这贝松的赊藏干红，它是 AOP 级别的。 对， 另外我还要说，就是我刚才拿到这瓶酒了以后，我特意的看了一下它的酒标。哎，这个酒标我跟大家讲一下，特别有意思，就是它会明确的把各种信息给您标在这个酒标上。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它是2010年的酒，距离现在已经是八年之久了。而且我们知道2010年、这个、 好年份， 好年份， 第一好年份是吧？82年的拉菲，对吧，82年的好。第二个，继82年之后第二个大家熟知的好年份95年。第三个我记得就是这个10年。 10年非常好的年份。 对， 比如说它当年它的夏天日照时间比较长，而且呢日常的温差比较大，造就了当年的葡萄的产量会比较少。另外一个就是葡萄的质量非常优质。 对。 产量的少还有质量的优质，造就了10年当年在波尔多生产的 AOP 级别的酒在市场流通的比较少，另外一个它的质量是受到很多人去认可的。 所以10年的酒只有存量没有新的产量了。 确实是。 哎，这个地方在大家就各个酒庄其实都开始抢，各个喝酒的也开始抢。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 AOP 酒其实在法国本身本土卖的也不贵，对吧，200多块钱人民币，200-300块钱一瓶，750毫升的，这是差不多正常这个价格。您可以呢每降一个级别四级嘛，您大概降个50块钱人民币。但是今天我们在咱们节目当中，在北广让大家喝着，说一瓶酒咱们就打200块钱，在法国当地哈， 200块钱， 两瓶酒400块钱，399，对不对？ 399 咱们算啊， 这个是我们给今天大家的价格，399块钱。 今天两瓶正常的市场上399，咱们今天两瓶再加两瓶， 再加两瓶， 再加起来六瓶，399， 一箱酒， 这价格可以了吗？ 还是挺可以的， 相当可以了。 但是我这人比较贪心。我还想 也，我告诉你，今天让你满足一下你的这个这么贪心的这个心情啊！我今天给你翻倍，不是说翻两瓶的倍，是给你翻一倍。六瓶刚才一箱吧，今天399，让你拿走2箱12瓶，但只限此时此刻我们直播当中2箱12瓶法国原瓶原装 AOP 级别的啊这样的红酒。 哎，你讲 12瓶， 我没听错吧？ 我还给你包邮，399，没错， 399， 没错。 平常两瓶的这个价格，我能拿到12瓶， 12箱 的， 两箱 等于6倍。 对，但是在我们直播时间打进来之后，李红，我还有一个额外惊喜， 还有惊喜， 还有一个私藏的，同样是 LP 的。1瓶3升，也就是750毫升，相当于4瓶装到1瓶里的酒，这种酒市场很少卖，这是属于私藏级别的。 它的外形是和我们 大个大瓶， 和我们的平常的瓶是一样的。 对，大瓶，咱们小瓶是750。 从来没有在市场上见到过。 对，这是3升，是属于酒庄私藏。今天作为咱们北广北京电台的礼物，送给所有听众朋友的。 仅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我跟大家说一下，399两瓶的价格，今天您能够拿走。12瓶原瓶原装的， 12瓶原瓶装 的，法国波尔多产区的 AOP 级别的红酒。 对， 另外直播时间段您抓紧打进电话来，还能获得3升的大瓶的 额外礼品，送给 大家。额外 一瓶相当于4瓶的酒量。 好，抓紧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我突然觉得，哎呀，今天真的是听到节目太值了。 尝尝这酒，说实话399块钱，不到400块钱。您说您喝什么酒能喝12瓶，对不对？我估计也就是买普通啤酒吧。但是我说今天您去尝尝这个酒，什么叫原瓶原装，什么叫做波尔多地区的传统的 AOC， 现在名叫 AOP 这个级别。 而且我和您说，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话，因为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们对于我们所有说的话 负责任的， 您可以在酒标上，我们刚才说的 OP 级别、我们说的法国的波尔多产区、另外我们说的它的2010年的这样的一个好年份、而且原瓶原装的所有我们刚才说的条件，我们说的话，您都可以在酒标上明确的查询到。而且这个 AOP 级别是受到法国政府认定的。 是的。所以呢保证大家能喝到好酒。但是也就在今儿个咱们说哪说哪了。不是天天人家酒庄都是通过咱北京电台做推广的。推广的时候换回来的这个时间，你看我们说北宋酒庄法国酒庄，因为全世界都看好中国的红酒市场，才有机会让您399两瓶的价拿12瓶，然后给您包邮，然后送您三升的，就相当于四瓶人酒庄自己私藏的， 是 然后再送给您，这种事儿几乎别的不可能了。 所以啊抓紧这个机会，您现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就是您抄着了12瓶法国原瓶原装的2010年产的法国波尔多 AOP 级别的贝松干红，另外还在直播期间加赠您一个三升的大红酒。抓紧机会打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曹阳。都市快生活，购物慢选择，电波牵线放心有保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让生活更舒适。北广购，放心购，400-015-5151。 哎呀，我突然觉得，真的是像你说的那句话一样，只有存量没有产量。 这就是年份酒的好 处。 你说10年的葡萄，当年就那么多，现在真的就得没有了。 对。 然后为什么说这个红酒藏比白酒藏更讲究？白酒呢可能每年出，您说您放5年10年，但是红酒得看天，认的就是那年份，那年份它可能就怎么着它就拧个劲儿，那个葡萄质量就会好。但是凡是葡萄质量好的时候，李红你发现没有，年份都是产量少。 哎，这点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平常说什么叫好葡萄，就是比如说它的糖基量多，它的味道富含更多的风味，我们知道的这个葡萄有更多的香气，但是这个香气这个糖基是哪来的，是因为天气它的温差比较大，包括它夏日受到的这个日晒时间比较长，包括秋天它入冬可能比较早，这样的天气可以说在日常当中并不算好天气， 对人类不是好天气， 对人类不是好天气，但是对葡萄来说它的质量是可以提升的， 对，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说，我们说不是比较好的天气它的产量就会受到影响， 产量会下降，但是它单一葡萄的质量会提升，这样酿出来葡萄酒你看哈，这个干红得出来，第一你看那个酒的颜色，它那种红色是非常醇厚的， 醇厚的， 你再闻闻那个味道，然后呢它整个的那个层次是特别丰富的，而这个又是传统的波尔多地区的那种酿出来的口感，这种的酒家里都可以接受这种口味，而接受不了的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到市场上去买原瓶原装的法国，咱别说波尔多，别说这贝松酒庄了，这么好的酒庄，就是法国的原瓶原装的 AOP 这个级别的酒，你拿过来在中国的市场上一瓶200-300很正常，但是我说今天让您买12瓶，你就算200块钱一瓶，2000多块钱， 这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可能爱酒的人来说，他花这2000块钱， 他愿意花， 他愿意花。 可是那也是您血汗钱呢、 对呀、 那也是您这说是拿命换的呀，对吧？谁那钱不是大风刮过来的？但是今天299，两瓶酒的钱， 一箱，再给您加赠一箱， 对， 法国原瓶原装的。2010年刚才我们解释了这个年份的葡萄首先就非常好，而且它用的是法国当地的这样一个酿造技术，2010年的好酒，而且是波尔多产区的，达到了 AOP 级别的， 对， 法国的贝松奢藏干红， 对，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不是两瓶，不是四瓶，不是六瓶，我们给大家12瓶， 其实说实话，你可以理解成16瓶，因为我们还送一三升的，也就相当于普通750毫升瓶装的，是4瓶的一个特别的特制的一个瓶子的，是法国贝松酒庄的酒庄庄主特别作为礼物赠送给我们大家的。 哎，确实是这个三升的大瓶，可以说是 对 爱红酒的人，喜欢喝红酒的人，喜欢去放在家里边收藏的。 对， 一它的保质期我们不用担心， 红酒酒大家不用担心保质期、 越放越沉，越放越香醇， 是的，只要您没往太阳底下直接晒着就行， 可劲儿放，它是一件收藏品， 对， 而且可以随时拿出来和您的家人享用， 是的， 12瓶红酒

罐也就是九块多钱。 对，九块多钱。 关键你吃到里边真是大块大块的牛肉啊。 对，而且是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腱子肉。 对，好，我们的订货热线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月月。北广生活时间作为北京电台2017年打造的一档全新生活服务类节目，目的是为推荐货真价实的好商品。一个电话400-015-5151，解除您生活的后顾之忧。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每到菜场就犯难，颠来倒去就那么几样，一句随便，你让我怎么买？那天开车听广播，有卖海参的，还是进口野生海参，关键还不贵，特地买了一盒尝尝鲜，做了一个红烧海参，小孩拌米饭吃了一大碗。 现在人嘴巴都挑了，餐桌上必须要加几道新鲜的东西才够味儿。上次买的地中海进口野生海参，品相好，肉质紧实，上次我丈母娘来我家吃，直夸好。这不马上过年了，趁着活动多买几盒，拜年的时候拿着这个上档次，人家又喜欢。 来自地中海进口的野生海参，您家买了吗？再不买就晚了。库存告急，紧急暂停，今天最后一天推荐，电话400-07-106-108 400-07-106-108，请马上拨打预定席位。 家人的营养，走亲访友拜拜年，年夜饭的餐桌新花样，都少不了海参。海参鸡汤、海参小米粥、海参捞饭、海参豆腐煲、海参刺身，菜单随随便便都能够罗列出一本书啊！关键是价格实惠，精装礼盒版明码售价1999，本次活动是买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等于说总价5997，总计120多头的三盒蛋干海参，您一起才花1999块钱。 对， 隔两三天吃一回，能吃上一整年的时间，这每次呢只要15块钱。 15块钱，菜场的一条鲫鱼或是一把葱姜蒜，您吃到的是进口的野生海参，难怪活动推出短短的几天，400-07-106-108就非常的火爆。可是呢，从地中海空运而来的海参赶上年货置办，热情高涨的听众啊，库存告急了。再次提醒您，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推荐。 是， 为表遗憾，所有下单的听众除了可以享受到1999元买一盒送两盒的超大政策之外，我们还准备到了价值299元的海参专业焖烧泡发杯一只，价值2980元的驼毛被一床，全部免费赠送。 眼看着马上就要过年了，咱们抢购时间在北京的推荐由于物流的原因呢，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今天呢也是通知大家，如果您鲜芋仙地中海的海参还没有入手的话呢，那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了。 是的，这款海参呢最近销售是火爆的不得了，首先是进口的纯野生的，全部来自于地中海纯净海域，在海底自然生长，经过了休眠期，营养聚集高，含盐量低，泡发率高。这一盒200克的干参呢，都是一级品的海参，所以啊，您拿来送人呢，也是绝对有面子有里子。 是的，其次呢，就是本次的推荐优惠也是史无前例的。地中海进口的野生海参，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一盒。那现在您拨打400-07-106-108，是买一盒送两盒， 对， 再送焖烧杯跟驼毛杯。节前的最后一次推荐，请各位注意了，为了确保所有订单都能够以最快速度送到您家。请大家马上拨打400-07-106-108 400-07-106-108。 是的，三盒600克120头的蛋干海参1999块钱，划算到一头只要15块钱，隔天吃一次能吃小一年，15块钱就是一条鲫鱼钱，一把蔬菜钱，再吃进口野生一级品海参。再次提醒各位，节前最后一次推荐，请立刻拨打

来吧伴我飞，多久都不会累，我已不在乎所谓的是与非，如果爱是多很脆弱的玫瑰，我也愿意承受不完美中的完美，原来风雪可以让我坚强，让我感动，坠落在我的梦，只要一点火种依然照亮我笑容，原来命运还有。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关于糖尿病的一些基础知识。那我们原来给大家讲了，就是糖尿病啊，一个就是你的空腹血糖，还有一个餐后两小时血糖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呢给大家也提到了这个糖耐量减低是应该大家特别注意的，因为糖耐量减低呢，它是指着这个血糖的水平介于正常血糖和糖尿病诊断的标准之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都超过了正常水平，又不够诊断糖尿病的这个标准，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出现一个叫做糖耐量减低的情况。这种情况在中老年的体检中也常见。如果有这项检查的话，因为老年人啊，我们知道糖尿病的发病率比较高，但是呢老年人基本上他这个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啊可以没有。而且呢有的人呢就是他老是在临界点不够诊断，但是他已经就是胰岛的分泌胰岛素的这个情况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如果糖耐量减低，而且他又是老年人，又比较胖，又缺乏运动，而且糖尿病呢又有糖尿病的家族史，如果这三种情况都有的话，他对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一种他就是真正你不注意它就变成糖尿病了。你比如空腹血糖已经高于 5.6 了，从前是高于6和7，那现在你高于6就已经要考虑了，要注意糖尿病了，因为现在的正常的空腹指标是 5.6 以下。还一个呢就是它这个餐后血糖呢没有查，那你就不知道。你如果有了糖耐量减低的情况你也不知道，所以呢它就可能保持不变。还一种呢就恢复正常了。另外一种呢糖耐量减低如果已经查出来了你放任不管，每年大概就有5%-15%的人，平均起来10%的人就变成真的糖尿病了。这是糖尿病这类病人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所以他称为是糖尿病前期。但是这种人呢如果在生活方式上做调整，比如控制饮食啊，增加锻炼呢，消除引起糖尿病的那些因素，他这就会在这个情况下都能把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降低50%。其实啊这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糖耐量减低呢往往都是什么情况呢？一个肥胖，一个有高血压血脂异常，常常动脉硬化冠心病。然后呢这种情况下你只是就是你餐后血糖和空腹血糖都没有达到诊断糖尿病的这个情况。而这个糖耐量减低你是阳性的，这样你就可以在一段不吃药，然后就控制饮食，增加锻炼，把体重也控制在正常，血压血脂都把它恢复到正常。那这对于预防糖尿病的最多的一种并发症，心血管的并发症糖尿病，这个冠心病就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其实这个在这个前几年的时候啊，咱们北京市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三甲医院，对全国11个省的42751名 20岁到70岁的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流行病学调查就发现了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咱们国家的糖尿病的发病率在急剧的增加，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个6%几，现在已经10%都过去了，连农村都15%了，这个发病率。还有就是呢，明显的糖耐量减低的这个发病率要高于糖尿病。那我们知道糖耐量减低的人就成了糖尿病的后备大军，他的发病率啊要比没有这个问题的人要高一百倍。所以这就是糖尿病在糖耐量减低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那你就可以不进入糖尿病的行列。还有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调查还发现，就是我们国家糖尿病的发病率和糖耐量减低的发病率，这个年龄有所提前，不是在60岁以后、50岁以后，而是30-40岁就可能发生了。因此这又告诉我们啊，年轻的人身强力壮的时候，你也想到，你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糖尿病。而且呢，这个如果你的体重指数在23-25之间没有超过26-7，那你就应该维持，就是注意控制自己的体重，这是非常好的。那现在就是大家就说了，什么叫做这个糖耐量减低呀？我们知道糖耐量减低呢，主要是在1980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这个专家委员会就对口服75克的葡萄糖，2小时以后血糖介于7.8到11.51毫摩尔之间的人群，就定为糖耐量异常。就是说，它不是你餐后2小时血糖，这是两码事儿。它要做一种试验，就是监测你的糖耐量啊是不是在正常范围。那你就是到医院去，它有这种糖耐量试验，就是先一下喝进去75克的葡萄糖，然后这个2个小时以后啊，看看你这个血糖，它的这个指数，这个血糖的高度，是不是在7.8到11.1个毫摩尔？在这个期间，你餐后血糖或者是这个空腹血糖都不高，或者是你是这个空腹血糖高，餐后不高，或者餐后高，餐前不高。那么这些呢，只要你这个试验是这个问题，那么你就是个糖耐量有病变。所以研究就发现了，所有的这个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啊，在他发病之前都经过了糖耐量异常的这个阶段。所以有人统计啊，每年刚才我说了啊，平均10%的糖尿病异常发展成为糖尿病，而有一部分人可以恢复正常的糖耐量状态。转化与否是和这些因素有关。我下边讲的这些因素呢，如果你正好是在处在这个时期，还没有糖尿病，是个糖尿病前期，那你有这些因素，那你就应该特别注意了。一个就是你的体重增加，包括你超重了，你这个的体重指数已经到了27、28甚至30，特别胖。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这就是肥胖了。还有一个就是你体重增加。其实体重增加，你在医学上认为啊，你增加3斤，你都要特别注意了，可能糖尿病就离你不远了。这是一个。还有呢，全身和腹部长期肥胖，特别是腹部肥胖的人，就应该特别特别注意，因为那有些生活习惯不好的人呢，就非常容易增加腰围。一个是什么？你口味重，食欲好，吃得香，吃得香跟中枢神经系统有关，就是总想吃，总想饿，所以你就这个超重或者是肥胖了，这个腰围就大了。第二个呢，就是喝酒太多，酒不能算是含有非常高的热量，但是它有一定的热量，因为酒是粮食做的，粮食里呢就含有葡萄糖，然后酒精里呢主要是乙醇，乙醇在身体里代谢分解以后，它会产生热量，这些热量被人体吸收以后，多余的热量就可以变成脂肪，所以我们说这个啤酒是液体面包，你这个酒喝的不要多，喝多了以后呢就引起这个脂肪增加肥胖。第三个这是。还一个呢，就是吃饭太快，很容易就吃饱了， 咀嚼不充分，所以食物消化的不好，你就是吃的特快，就容易吃的特多，增加体重，还有就是运动少，饭后这个饭前饭后任何时候都不做一些轻微的运动，适合你的运动这样吃，不能使脂肪很快的消耗掉，所以也就这个腰围增大了。因此这个腰围增大和体重增加是这个糖尿病前期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影响因素。还有就是你血脂高，有高胰糖素血症，或者是你有糖尿病的家族组史，这些人呢诱发糖耐量减低的危险性啊都要高一些。那么你要对号入座，你要有这些的话就应该特别注意了，你就应该预防糖耐量发生。在临床的观察中啊，糖耐量减低的对象中啊，大概有十年以后就发展成糖尿病的比例就会很高，大概有50%就都发生了。如果你这个糖耐量你不把它很快的消除掉，达到正常的标准。然后呢，这个糖耐量异常跟正常人群相比啊，高血压还有就是肥胖的患者要高2倍，冠心病的患者要比没有这个糖耐量异常的要高8.59倍。所以这个呢都应该特别的注意，糖耐量检查是我们在得不得糖尿病和得糖尿病之前最后的一道坎儿。这道坎儿如果你砍住了，你可能就不进入糖尿病的行列。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牌灵芝集团生产的鲜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所以这么称是因为灵芝的化学成分实在太复杂了。我们经常讲啊，十大类150多种，其中60到70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非常全面，而且在我们身上经常用了以后，它起作用也是非常到位的。因为它的菌丝体、子实体以及它的种子所含有的灵芝的化学成分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你的产品里都含有的话，这三种成分这么多的成分在你身体里不断的起作用，就会对你的身体产生非常好的影响。你比如像这个灵芝多糖是灵芝里的主要成分，现在已经证明了，西药学也证明了灵芝多糖有非常多的药理活性作用。比如它能够双向调节免疫功能，使得我们清除外来之敌，或者是使我们机体的内平衡的保证，以及突变的细胞的这个抑制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呢，它还有抗氧化的作用，清除我们身体里的自由基，然后使我们身体各个细胞组织能够受损伤以后得到及时的修补，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特别是对糖尿病病人呢，就是这个灵芝多糖和灵芝酸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特别是灵芝多糖，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胰岛的B 细胞，增强自我修复的能力，让它分泌胰岛素，然后减轻胰岛素抵抗，来预防和减轻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这个灵芝多糖是非常好的，能够修补我们 B 细胞，而使得促进我们这个胰腺的分泌正常而稳定血糖。再有灵芝酸 A 呢，它可以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使血糖下降。灵芝酸 AB 又可能缓解肠道对于葡萄糖的吸收的速度，而使血糖下降。还有就是它能够促进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这些加到一起的作用是什么？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你的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正常，而且它的生物效应能发挥，这样就使你的血糖维持在正常水平。所以为了不得这个糖尿病啊，经常用灵芝在这些方面维护我们胰腺胰岛的 B 细胞上，就起到非常好的作用。那么有糖尿病的朋友呢，在用了这个灵芝以后呢，因为它含有这些有效成分，也能够很好的稳定血糖。那这对我们在预防并发症和减轻我们合并症的一些症状上，就会起到非常好的帮助。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